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决心，你说愿意的那天起，后来怎么消失去，再也没有任何音讯，我是怎么能让你死心离去。 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

不息，此刻唯一你。